六嘅下昼，呢度系寻相思， 认真做。嗱，嚟到夏天咧，热系非常正常嘅。不过咧，有几多人中意热咧？我身边就唔系太多啦。咁所以咧，大家纷纷用唔同嘅方法咧，企图令到自己可以凉快一啲啊。咁但系讲真啦，好多人咧喺屋企热咧，佢就中意开冷气噶嘛。但系开冷气又唔系几环保，究竟有咩方法咧？咁啊，啱啱咧我就睇咗一段关于装修大师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喺屋企唔使长开冷气都可以令你凉快啲嘅方法。 哦，呢个其实都几值得讲下，因为我自己都好想知道，就系装修大师，即系装修师傅啦吓。装修师傅其实佢哋真系好热噶嘛。你谂下佢喺嗰个环境，就系佢要去驳下，即系驳翻啲电线啊，可能做好多即系要体力劳动嘅嘢啊，出汗出得大啊，导致佢哋工作环境，就算有风扇都系热风嚟噶嘛。 系啊， 系啊，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都几难下咯。 所以佢哋咪有三点三下午茶咯。 哦，系，都系。 因为佢 要休息啊嘛。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又系好辛苦啊，又系出好多汗啊嗰啲咧，又焗亲啊咁样咧，所以其实我觉得系要有少休嘅时间嘅。 系啊。 嗯，咁咧同埋咧，我觉得啦吓，佢哋嘅提议咧，亦都系最专业嘅，因为平时咧佢哋常常都要即系喺个室内里边啦吓。咁有咩方法咧？第一样嘢睇下你哋有冇啊，就系墙身咧可以拣一啲。浅色啲嘅，咁啊屋企啦可以拣白色啊、浅灰色啊或者浅蓝色嘅墙啦，因为感觉咧呢啲颜色都会令人凉快一啲嘅。 即系呢一个嘅墙身颜色系唔系放过装修师傅量嘅？ 放过温度， 系放过间房嘅温度量嘅，系咪？ 系啦，平时咧你哋喺屋企嘅时候布置间屋企，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唔使长开冷气，但系感觉屋企凉快啲咧？就唔系放，净系放装修师傅嘅。即系装修师傅系短期啫，咁你系长期喺间屋度噶嘛？咁究竟点样 design 好咧？ 佢意思即系话装修完之后间屋凉啲， 系就唔好用咁深色嘅墙，因为深色系吸热，系咪？ 哦， 装修完间屋凉啲，七只字 讲完， 讲得好好啊！咁啊，继续啦。 喂，但系咪意思你话个墙咧最好就浅色嗰啲啦？咁我相信好多人个屋企嘅墙都应该浅色为主嘅，因为除咗首先我唔知道原来会令间屋凉啲啦。但係一樣嘢就係會令間屋光感多啲，即係好似吸光或者容易啲令間屋冇咁黑暗暗，係因為黑暗嘅時候咧住落去嘅時候都好似好唔聚財咁樣噶嘛。 係啊，即係個感覺好似平時你會 feel 到自己冇咁光明嘅感覺，即係我自己屋企係用白色牆。 誒嗱，呢一個咧冇咁光明咧，我喺香港我自己都係白色牆嘅，不過有啲人屋企咧想即係佢全白色咧，又加白燈咧，你間屋係覺得直情。是荒涼啊，即係好像乜都冇咁樣，好唔舒服嘅，會光到一個點。所以有啲人咧中意就暖色，一光一一白一黃，咁就令到間屋咧就會 warm 啲嘅。咁、但係你哋全部都係白色牆啦，係咪？ 我黃泥米黃色嘅。 米黃色。 我係一邊黐咗牆紙嘅綠色嘅，跟住一邊係白色， 風水嘢嚟㗎。 呢、這個唔知喎，要問阿媽。 打開個打開少少岔，其實咧，因為我有一日咧就去咗鄰居屋企，同我同一層嘅。咁咧，但係佢個屋企個面積係同我一模一樣。不過咧，我哋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屋企係向西，佢屋企係向南。我想講咧， 咪西斜咯？ 嚇、係西斜，我屋企係西斜噶。我入到佢屋企嗱，佢屋企個間隔係同我一模一樣嘅個單位，但係佢屋企咧夏天真係涼過我屋企好多。 咁如果你 成個感覺係 正常啊， 係啊，即係所以點樣揀？我覺得嗱，思培今日就教人裝。其实我觉得揀方向都很重要的。 但我就未讲完，我刚刚就是讲这个墙身的颜色。咁我就说墙身颜色呢，因为你们全部白色，我都经历过一次，就是两个朋友啦。我有朋友家间房呢是绿色的。师培都是一埲墙绿而已，他是整间房都绿的。 有没有人家是黑色的呢？整间都黑色的。 整间粉红色就有。 我都见过有橙色嘅，我见过 系啦，黑就未见过， 粉蓝都有嘅。 但系咧，我就话嗱，头先绿色嗰个都舒服嘅，佢嗰种 系浅绿啊，定系 浅绿色嘅、粉绿色啦，浅粉绿色啦， 鸭屎绿咁， 鸭屎绿唔舒服啦，吓鸭屎绿唔舒服啊嘛，压咗个韵。嗱，但系咧，我有另一个 friend 喺澳洲嘅屋企咧，我 系 唔舒服嘅。我入到佢间房，大家即系三个男孩子喺间房入边倾偈咧，我 系 越倾越觉得间房有嘢噶， 有嘢， 觉得有 red 咁样噶， 咁恐怖。 系啊，因为佢间屋咧。嗰间房咧，而天花板啊，都系宝蓝色噶。 哇，好有压迫感啊！呢只 你谂下呢个感啊，嗱，佢间房唔系太大间啊吓，正常一个百零尺咁样啦。但系佢成间房嘅嗱，佢地毡，佢用灰色嘅地毡， 哇， 灰黑色地毡，墙身系宝蓝色，天花板宝蓝色，一眼白光灯。 所以我成日喺入面咧一路傾偈嘅時候，我就覺得硬係 好 似凝聚住間房越嚟越多負能量咁咯。 嗱，呢樣嘢我絕對認同嘅，即係我自己屋企咧由顏色啦，由有呢廿幾年嚟咧就大概有三次啦嚇裝修就、嗯，我記得我對上一次間房咧就係、是、你所講嗰只寶藍色啦， 好唔舒服 嘅。我有一兩隻色㗎，一隻咧係灰色，一隻係寶藍色。咁喺嗰五六年期間咧，我係覺得真係唔舒服啦、嗯，熱唔熱亮唔亮呢樣就我就冇乜大感覺啦。但係呢個顏色真係唔舒服，所以咧我第二次咧，最后都系用翻保守嘅白色算啦，呢个真系最好嘅。 嗯，另外咧，仲有啲小方法嘅， 系、 嗯、 好，仲有啲小方法，譬如话咧，你真系要布置屋企嘅时候咧，你可以加一啲嘅隔热嘅窗帘啊， 系、 嗯，因为咧，系啦，咁咧其实隔热嘅方法，你除咗话真系由颜色之外咧，你真系阻挡嗰啲热力探会入你屋企噶嘛。咁、 嗯、 所以譬如一啲譬如布质地啊嘅一啲薄嘅窗帘都好帮到手嘅，或者可以拣下啲蓝色啊或者青绿色咧，其实都 OK 嘅呢啲颜色。 系，以我所知咧，就系咧，如果你有窗帘嘅话咧，系有一啲咧就系遮光布。遮光布即系点咧？就系会系有一层类似银银地色嘅物体，咁、嗯、就可以进，因为如果你一塊嘅窗簾嘅話，都會仲透到光噶嘛。咁如果你有埋呢一層嘅話咧，就會好實心啲啊，即係個光咧就冇咁容易就去透入去間屋嗰度。咁所以間屋入面個氣温個温度咧會係涼少少嘅。咁同埋咧揀啲實啲嘅布料啊，因為有一啲嘅窗簾布係好實噶、 嗯。 我喺屋企嗰塊咧係特登訂做咧， 你先唔透光嘅實啊嘛，係嘛？ 好密密麻麻，好厚嘅咯。咁我嗰塊嘅屋企我自己嗰塊訂做嗰塊咧，重到咧係要、嗯、即係你拎起佢嘅時候洗係冇可能洗到，即係我會感覺上我自己揾手洗 嗰種啊。 唔係，我揾手洗係冇可能洗到嗰啲嚟。 好攰 咯，咁誇張啊！但係頭先講咧，你話背後銀色嗰啲係咪即係等於平時用車嘅時候嗰啲太陽擋咁樣嗰只銀色？ 我想不是，我想他那些是灰灰地的那些、啊、即是看戏那些通常那些很优品家私的那些 friend 那些、嗯、是应该是那些。嗰啲顏色咯， 同埋咧，我覺得咧，即系坊間咪有啲玻璃紙嘅，其實嗰啲玻璃紙應該都有效嘅，就係、是、咧有啲玻璃紙佢係會反射，聲稱係輻射啊嘛，即係佢會將啲熱力咧射翻轉頭咧。呢、嗯這個我諗同窗簾揀窗簾呢個技巧都係異曲同工嘅。 嗯，咁既然大家都講到家私，不如裝多幾部冷氣啦。 换两个环保， 都用风扇咯， 我仲有啲方法噶， 自己泼咯，接多几把线咯，或者 你真系好把鬼啊个人， 系咩？唔系，我就系见佢讲咁耐，又装个家私又成咁样， 都冇理由装几部冷气噶，许哥啦，我唔想听你讲嘢啦。 山卡拉的不丹多简单，你说下次去玩，下一年又会否有不丹？大局能大变，幸运能逆转，光辉的霎眼会停电。活着亦随时留意，他千算万算，终归也遇险。难道你未来真的可见？明明好想去，怎可以再等？山卡拉多关卡也与你同行。等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气象路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过眼浮云，还应捉紧。捉紧。不敢说绝对，只肯说或许，开放这秘诀叫无惧。我若是长期潜水， hey, 想多了就退，退得了就退，人渐老乐园都不想去。明明好想去， 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气象路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来看的你抱紧便遗憾，东京湾过士湾过碧滩，要看就要够狠，再等行山卡拉开好花，怕你再沉吟，等等我怕门牙会崩，目送山的爱，再遇原来是他生，趁着大门上打开创造你命运，来看的你抱紧便遗憾，深水湾浅水湾狮子山，你以为定会等，死兴趣也有时辰，你眼前人还清楚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讲到点样可以令到屋企凉快啲咧，其实咧头先歌之前咧，的神就讲咗话，不如开风扇、或者开冷气啦咁。其实咧要加多少少嘢嘅。 哦。 咁啊，开风扇系啱嘅，不过咧另外咧，你可以搵啲湿布咧拖拖个地，因为咁样咧可以帮助你水地面上面嗰啲水分蒸发快啲啊。系、啦，咁等佢散一散热，或者系咧你可以喺风扇前边咧可以摆一盆冻水。细个嘅时候。 哦，呢个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咁 啊 吹啲冻风。 但系我拖地嘅时候已经成身汗噶咯，热到。 咁然后再企喺个风扇前边， 跟住你点咧？ 病咯， 跟住你摄亲咯， 系咯，咁咪病咯。 系啊，系。同埋师傅 间屋都凉啲啊嘛。 系，同埋师傅头先所讲嗰只咧，即系摆盆水喺个风扇前边咧。而家坊间都好多风扇咧，系声称咧就系你要入啲水落去噶嘛，即系唔使你摆盆水喺前面嘅，入啲水落去就会制造到 嗰个。哦，你讲嗰啲 系变携式嗰啲系嘛？系变携式嗰啲好悭电嗰啲咧，一样有凉快嘅效果嘅。不过我自己就未试过呢、个就。 但系呢一啲咧，即系大家要揾一啲咧，即系预凉好啲嘅风扇啊。因为随时你整触电啊，唔知边度买一把，求其买一把翻嚟，你又加水、啊，你点知会发生咩事噶？所以揾啲信誉良好啲嘅， 系啦。咁另外咧，仲可以喺一啲小摆设嗰度着手嘅。 吓、啊，点解咧？ 例如咧，你 摆、水种植物， 系咪最 好？ 啊、哦，我都听过呢样。 唔系、 啊， 风水好咪 佢想和你，你讲风水佢即刻，唔系啊嘛。 同埋绿色植物系确实即系令你感觉好似会凉快啲嘅、啊，降温嘅作用，仲、可以有埋风水作用添啊！莫莉话 系啊，成日都讲嘛，譬如一棵树咧，跟住朝头早嘅时候，定即系仲要日光嘅时候，你企喺棵树下面，唔知就等于唔知几多部冷气咁样噶嘛，有噶，系有讲过噶呢一样嘢。 系即系讲开植物咧，又拆开少少咧，就系、除咗有凉快嘅效果之外咧，我亦都坊间道听途说啦，就我唔记得咗系咩品种，但系咧有一啲品种你摆咗喺屋企之后咧，佢、有个效果就系可以话吸咗啲致敏源啊，即系譬如一个人系好容易鼻敏感嗰啲，你种埋一种植物咧系冇咁容易鼻敏感，因为佢会将啲致敏源吸收咗。咁大家可以上网睇下啦， 哦，即系嗰一只植物啫， 系啦。 因为坊间咧即系好多人啦吓，好多人咧都系对一啲花粉系有敏感嘅，香港其实都几常见添，所以你即系自己 check 清楚，唔系你咪种个花咁鼻致敏源啦，咪极敏感咯。 我惊听众之后种棵树喺屋企。 企， 突然间仲喺市上嚟， 即系食屎森林， 家家户户 系啊。哇 ，OK， 好啦，咁另外咧就可以喺啲灯嗰度着手嘅。平时咧我哋可能喺屋企上面嘅即系天花板嗰啲灯咧，其实都几热噶嘛。你可以试下咧开台灯啊，或者啲落地灯，或者啲火数冇咁劲嘅灯仔，咁、样即系你唔好一翻到屋企就开晒所有灯，其实都真系几热嘅。 其实系咪可以试下用依家嗰啲 LED 灯咧？因为以前嗰啲钨丝灯真系好热噶嘛，超热噶嘛，佢系100火噶嘛，而家可能系12火，其实你手佢开紧，你摸落去都唔系一个问题嘛。不过呢个唔好乱试啦吓。其实我觉得嗰啲灯都会有即系冇咁热嘅功效。 但系坊间而家多咗人用 LED 灯， 系 系系，我都系。 但系咧，我就话咧，另一样咧，即系好多司机啊，都会感受过，就喺大热天时嘅时候咧，你翻个车上面咧系极度热噶。有一个小秘诀，我试过嘅。因为咧，有坊间有啲方法咧，我自己考证过咧系 work 嘅，即系例如当你上到架车极热嘅时候咧，你开咗啲窗，然之后咧你就行驶一段时间咧，其实佢会散。因为有啲人就话啊，唔系啊，我要跑上车即刻开行个冷气，跟住就其实咁样系好热嘅，你反而系落晒所有窗。揸一段時間仔咧，跟住佢就會散曬啲熱，你先至開你嘅冷氣就會好啲。另一樣嘢係咩呢？就係揚個車門啊！嗱，我試過揚車門，你都試過係咪？我就自己試過揚車門，的確咧攞嗰個温度計咧係跌咗嘅，即係佢涼翻嘅，短時間內咁都可以試下。 係，我冇車啊。 嗯， 我冇车， 你等人送 你话， 你等人送我架车 试下， 唔系 啊， 你而家揸车咁叻。 但我都想问啊，如果降温嘅话咧，你哋有冇用开太阳挡嘅咧？即系真系 我冇，我冇用过太阳挡，因为我觉得装好麻烦。 吓、啊，但系有一啲唔系葵变葵式可以接埋 嘅。嗱，而家坊间咧啲新发明好劲嘅，就话摆喺个车顶揿个掣咧，佢自己伸出嚟嘅。 系啊，变咗把遮咁样。 系啦，变咗把遮伸出嚟嘅、 哦。 但我就觉得麻麻地， 我都觉得好麻烦 咧，就好贵啦吓。同埋咧，点解我唔用咧？就是、因为咧，我通常系啲好 last minute 嘅人嚟嘅。我揸车去到嗰个地方咧，我落车就要行噶啦，我唔得闲慢慢再挂嗰个太阳挡啊。我买过，唔知道要挂足八个钩，佢先至勾到喺个车个玻璃前边。 佢唔实嘅，跌翻落嚟噶。跌翻落嚟咧，一歪咗咧，你一样系咁热噶，辣晒手咁样噶。 哦，咁啊，所以就揾一个有阴嘅地方就泊架车啦。 系咯，揾又贵咯，又系啊。但香港地都难噶啦， 系嘛？ 系啊，有钱冇停车场嘅。 唉，车主我估大家都明白嘅。好啦，咁跟住咧，最后讲一样嘢就系咧，拣家私咧，其实被咧同埋啲布嘅质地咧，喺夏天系令人觉得热地嘅，咁所以你可以拣啲简洁啲啦，或者个色调系偏冻啲嘅，可能一啲系冷藤类嘅一啲梳化啦，或者系有人讲就话用玻璃嘅家具，都会令人感觉凉快啲嘅。 或成日都话嘅，或者你喺屋企咧，自己张床褥嗰度摆啲个竹席啊。一啲 用 竹做嗰啲系真系凉 得嘅，呢个得嘅， 系啊。 或者咧，我夏天有个小秘诀嘅，张床咧点样可以凉啲咧？唔好用床褥， 我系真系 冇错，系真系好凉嘅。 以前细个住瞓木板床嘅时候真系舒服噶。 我唔得啊，我唔系你哋咁硬骨头，因为 咁啊，俾你知道。 你系咩骨头咧？ 又气质又高贵嘅。 OK OK OK OK 零八三 系好吓。 四十四中坑老嘢，夹兵玩半世嘅一个傻仔，朋友道我儿细估玩两晚，就敢飞咗去困，就系、是、陪玩。快死仔懒好心要我试住嚟玩。又要翻工，又要请假，但我阴天洗抹怕，仲要钱买张机票，问阿妈。我最识玩，我最识拣，我天生好识叹，但我都俾个赞，就为雪山。人都足玩下卡兵，人就自然松。七点钟懒起身，我去雪地狂奔。 上瘾，同人散步沟通，话说好玩，话到非凡，二世古好超好赞，仲有间铺头搞下系最赞、哦哦哦，你有得拣，你会点拣？我天生都好懒，但我都俾个赞，就为快板。仲有间铺头搞下系最赞、哦哦，你有得拣，你会点拣？我天生都好懒，但我都俾个赞，就为快板、哦哦，唔困难超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市民发起光复红土游行，下午三点半左右在土瓜湾海心公园出发，游行至黄埔站 A 出口。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只是准在行人路上游行，但由于人数众多，起步之后部分人行出旭日街的马路，现场纠察呼吁市民在行人路上游行。在崇安街和浙江街交界，有几个警民关系科人员一度被市民包围。游行申请人李显朗说，今天的游行主要是抗议区内内地游客太多影响居民，但亦不会忘记争取反修例的五大诉求。他又说，不反对通知书的时间到下午五点半，抵达终点之后会呼吁游行人士和平散去。他又呼吁参加者不受伤、不流血、不被捕。有家长带同三个分别两岁、八岁和十岁的仔女游行。他说政府是想市民害怕而不出来游行，因此他更加要站出来，因为只有不畏惧的人才能够拥有民主。另一个参加游行的市民形容特首林郑月娥好像一条软皮蛇，至今都不肯回应市民诉求。警方过往驱散行动也都过了火，根本没有需要出动十几个警员围捕一个示威者。教育界游行抗议政府漠视市民五大诉求，警方滥用武力。主办的教协宣布有22000人参加，警方就说高峰时有8300人参与。游行队伍在黄色暴雨警告下起步，警方间歇性封路。教协会长冯伟华认为警方在多个路段截龙是不必要，妨碍游行进度。他批评政府不单并没有以具体有效行动化解社会矛盾，反而用高度武力镇压和拘捕，希望透过游行守护下一代。他又说教协暂时未有计划发动教师罢课，如果教师决定罢课，亦都希望教育局和学校尊重。警方向民阵星期日游行及终点遮打道集会发出反对通知书，但批准在维园的集会。民阵说听日会以流水形式集会，即是有人进入维园，同时有人协助市民离开，呼吁参加的市民要和平理性非暴力，保持冷静克制。民阵召集人岑之杰估计听日集会人数众多，担心市民未必可以在铜锣湾或者是天后港铁站离开，到时会有民主派议员或者是前议员带领市民有秩序地离开。民阵又说当人群逼爆维园之后，警方承诺会封路，包括英皇道、高士威道等，呼吁市民逼爆维园之后要有更多人逼爆其他路段表达诉求。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同听日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减少。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五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咁为咗配合公众活动，介乎红磡南道同埋德文街之间嘅红磡道封闭，介乎顺丰街同埋景云街一段嘅贵州街暂时封闭，佛光街天桥去红磡方向亦都系暂时封闭。另外啦，码头围道、芜湖街、码头围道啦，同埋土瓜湾道亦都系有改道措施，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飞林明道去庄士敦道车多，龙尾去到会议道。另外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清风街一段都是车多的，而家龙尾就去到炮台山港铁站。在九龙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咁就是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另外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愿有出路，不再伤害。 想说，问世上还有几多人，怎得开眼沉睡去，为你而流过那些幸福的眼泪，没法能忘记这天，千钧一发，是你未逝身躯，豁得出。 上面今次的作品是呼应着时代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歌词里面提到不需枪炮只需对话，愿觉醒再无内疚等等，似乎都是香港人的心声。 愿你终于清醒，有没有 作曲林家谦，填词方浩文，编曲许创基、孔奕佳，监制许创基。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方浩文愿。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二台喐一喐。 Everybody. 阿伯哥，阿瑶瑶咧测验一百分咁叻女啊，不如买个朱古力奖励下佢啊！ 吓，但系高糖分咧会引致蛀牙同埋肥胖噶。 阿金买薯片嘅。 哎呀，高盐肺会引致高血压噶。 金啊，蜜糖香肠啊。 腌制食物咧可能会引致癌症啊。 咁炸鸡亦得啦啩？ 哎呀，高脂肪会引致心脏病、中风同埋。都是癌症啊！ 喂，阿伯爷公啊，我真系想氹下个孙啫，你乜都唔俾。 唉，你与其食埋嗰啲唔健康嗰啲嘢，等佢放学喎，不如带佢去公园玩下仲好啦，做下运动又健康啲。 啊，咁又系，好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正所谓呢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而家咧就进入呢个修身嘅阶段。其实呢个修身阶段都讲咗好耐噶啦，但我相信咧，即系冇乜人会抗拒呢句说话，就系、是、修身真系好难。 这个仲要是所有女士们一生都要做的事情。 是 的。即不是你短时间你几年啊几个月啊、嗯、甚至乎一两个月不是咯。是一生的。 同埋有时通常我们的人呢很衰臨急抱佛脚。去到最紧急的关头才想是减肥。可能讲的是后日就要见大事了、嗯、今日先说你减肥。 嗯、 是没有意义的。 我通常就一个礼拜之前嘅，但其实我都好懒噶啦，已经。 系，我想讲呢啲临急抱佛脚咧，真系好有效噶，系减得好快啊。不过点咧，就系、是、你一完咗件事之后咧，弹得仲快， 同埋唔健康啊、嗯，因为太短时间里面即刻极速减肥咧，对身体系好大伤害嚟。 嗱，对于你 讲嘅， 系啊 ，OK， 听我呢个敏感时刻 Lady M 啊，系啦，我哋之前揾咗中医师啊，大只仔。 同星期几有 Lady M 咧？ 三啊， 星期三 上。哇，抄低佢喎， 系抄低佢，写好啊，咩时间啊？ 十一点半啊， 啊就有啦， 多谢晒各位。 嗱咁，但系即系嗱减肥， 大家讲红酒暖，但可以 听翻以前啦，有一年噶嘛，系啦。但系嗱减肥呢样嘢，即系对于你哋又冇啲咩用啲咩方法咧？ 我自己会饮多啲水。 吓。我自己就运动咯，系咯，游水咯， 游水， 游水系、啊。我自己早排咧试过一个自己发明嘅方法，我觉得几有效嘅。不过大家试唔试就自己去衡量一下啦、啊、就系、是、咁样嘅、嗯。通常减肥我哋会节食嘅，节食咪会好辛苦、好肚饿嘅。我开始咧去改变自己个思维模式啊，就系、是、同自己讲咧啊，我唔系肚饿呢一刻，而系咧我八点钟就有饭食啦。即系同自己讲，唔系我而家唔系去唔食，而系我餐饭八点钟就有得食啦。咦，原来咁样谂嘅时候咧，你就唔会成日都谂住，哎呀，我肚饿啊。又或者咧，你越系谂住修身咧，你越系谂住节食嘅时候咧，你就会越想食嘢。其实，但系当你变咗就系、是、啊，我系有得食嘅，不过八点钟，原来 OK 嘅呢个油，呢个系我自己嘅方法啦。 嗯，其实我觉得饥饿感系即系修身嘅人咧，常常要面对嘅嘢嚟嘅，所以我就觉得咧，唔好令到自己肚饿会好啲。肚饿嘅时候咧，你可以食翻啲低卡嘅小零食，或者系饮水饮饱佢咯。 嗯。 不过头先咧，你讲到呢一种催眠，唔系催眠法嘅，即系你氹自己嘅方法啦。我做运动成日都会用嘅。我会形容为系欺骗自己，但系善意嘅欺骗自己。 哦，即系你成日扮自己有做运动。 唔系唔系咁样噶。 做完运动啦， 成身汗。 等我抹下块面先。 我去健身室打咗卡啦，搞掂。 催眠减肥法唔系咁样嘅，就系、是、我跑步嘅时候咧，当你好攰嘅时候，我就会同自己 set 个目标，好，我跑多20条灯柱，我就停噶啦。当你去到差唔多20条灯柱，咁点算咧？仲未到终点， 跟住我就 set 多20条。 唔系，我就话俾你自己听，好啦，我而家眯埋眼擘大，见到嗰条灯柱先系嘅，咁就变咗最后嗰几条咧，可能系每两条我先至计一条，然后一路催眠自己，令到自己去到终点咯。 如果大家做运动跑步嘅时候见到师培好走开， 佢 眯埋眼啊，会撞人， 系啊，牛咁去周围撞人。 系啊，各位男士小心啊， 你小心啊， 系啊，借啲嘢啊， 你边区跑开？ 沙田区， 哎呀，我撞亲啲， 系啊， 哎呀， 冇事啊，睇得呢个漫画太多， 但我膝头哥损咗，行唔到路，我咪咩 要继续 啊， 仲要继续，唔系咁，但系嗱，阿师培就用呢个方法啦，嗱，我自己啦，我自己都试过咧，就系、是、不停做一用一个方法，但系咧，我发现咧，佢用得唔啱嘅， 系 就系咩咧？谂住食得好清淡，食好少，咁、但系嗰排衰咩咧？食面包，谂住用面包去即。即係代替食咗食少少，因為麵包講真，你食一兩啖半個，其實你都頂頂地嘅啦嘛，飽飽滯滯咁。 仲可以加啲水添。 我係嗱，加啲水就好危險嘅， 會發脹咯。 唔係，但係佢會啃啊。 唔係，佢意思係一路 食 麵包一路飲水。 嗱、我就買嗰啲咧懶健康嗰啲 麥包嗰啲係咪啊？ 包係啦。咁啊衰咩咧？抵唔住頸，又中意買啲有芝士嗰啲麥包。 咁唔怪之 搞唔到啦。我嗰排咧就真係煩。不過我之前未夠芝士之前咧，就食麥包咧，食、完之後係覺得有另一個問題嘅，我開始冇營養啊。因為食嗰啲其實冇乜營養噶嘛，但我冇其他有營養嘅嘢入落肚啊嘛，咁所以咧嗰排係瘦得好唔健康，同埋成日好攰咯。咁後屘就真係正常翻飲食啦。 咁即係幾時啊？ 我 冇見過你瘦過嘅。 我瘦嗰排真係冇乜翻電台嘅。 但系你成日 po 相，但系你 po 相成日炸板噶嘛？ 唔系啊，你睇翻之前啦，即系一两年前咧，两年前啦，我 系 有一段时期瘦啊。我有一排咧出好似唔知去睇咩 show 嘅时候，见到阿 Steven 啊， 系斯芬， 阿斯芬，跟住咧佢系话：哇，搞咩你瘦到咁嘅样？ 系 咪 你有一段时间个面好尖噶，我见过 呢、這个真呢、這个 系咪、真系两年前啊？ 两年前好似唔系，咁你一年前都瘦过啦。 我咁都瘦少少嘅， 系啦。 我最 你两个喺度扯猫尾啊！ 最犀利嘅年代应该真系两年前啦。Anyway， 咁仲有我试过呢个方法啦，但我冇咩方法咧。 哇！我咩方法都试过，好极致嘅都试过。争在未成日咧，咪话网上买条虫塞落个口度，摆落个柜度，嗰啲咧 食嗰啲食翻你食物啊嘛。 系啊，哇！嗰啲真系唔得啊，真系 唔 可以啊，大家。系啊，即系我嗰啲梗系冇试过啦。但系我系真系试。过晒分分，真系好多试过。头先的神话斋，我咩都唔食啊，食到劲清淡啊，或者食肉啊，但最后咩我都系发现我唔得噶，因为我系一个劲中意食淀粉质嘅人嚟，我一定要食饭嘅，我可以唔食肉。但一有碗汁喺度咧，我大件事啊！嗰餐飯，我可以食幾碗飯。 誒，我同你同一類人，我係嗰啲咧，屋企人咧，嗱，譬如佢煮咗好多餸啦，啊，佢煮咗好多餸，即係佢話喂食埋佢啦，成。但係咧，如果咧我冇飯咧，我係唔會食餸嘅。即係我食餸咧，我一定要伴住飯去食。 飯桶啦。 哇！聽到都覺得肚餓啊！但係其實咁樣食熱量咪好高咯，仲要加埋汁添。 但係頭先咧，阿莫講嘅説話，成日係咁食肉啊咁樣嗰啲，試過咧。你如果是不停食肉的话呢，你要小心节制，因为其实肉食得太多肉类呢会影响你的尿酸，都会有影响，到时会引致有其他身体的疾病。 是啊，咁又试过好多嘢，最后即係做好多运动啊，跟住之后好多嘢都试过，咁但係当一好极端嘅时候又会扭亲条腰啊，即係真係好多唔健康嘅。但係最近我尝试了一个，但我唔知道係咪真係有效。 讲嚟听啊。 就是食八个钟头嘢食啊！嗰八个钟头里面，你系可以任食嘢嘅，但系当然啦，唔系叫你狂食雪糕啊，食炸嘢啊，食呢个麦咩啊，即系嗰啲唔系嘅，即系你真系普通食翻三餐正常嘅，或者你八个钟里面睇下你自己点样分啦。总之你只能够有八个钟头食嘢咯。 嗱， 好短时间 呢一个八个钟头即系食得嘅减肥法咧，咁当初啲人就话哇唔系噶，你八个钟头可以劲食嘅，即系你放题咁样嘅。咁但系我自己试嘅时候咧，我都有试过尝试放题识咁食，亦都有试过轻量式咁食。咁但係呢做完成嗰年係的確有少少变化嘅、但係当然啦，你唔可以话就係做一两日就觉得见效啦，唔得啦，我试过一个礼拜，咁跟住呢我係有跌到榜嘅，但係我发觉我反弹得好快，就当你食返正常嘅时候，其实你好多嘢都控制唔到啦，就已经係接受唔到地係咁崩入去嘅时候呢，佢減唔翻咯。 係，我聽過傳聞呢一個八個鐘頭食嘢嘅原理係咩咧？就係俾個身體咧誤會就話，咦點解你仲未有嘢食嘅？仲未有嘢食嘅？未有能量嘅？所以就會用自己嘅脂肪咧去繼續去做變成一個能量。咁所以就嗰八個小時嘅減肥法就係、是、好似話用呢個原理。咁當然啦，做埋運動嗰啲就會更佳啦。咁我自己就係嗰八個鐘裏面好奇怪嘅，我唔知點解。我会令自己去嘢食里面是少了，或者会没有之前那么过分，不知道在感觉上面觉得不知道的，即是我觉得哎照食啦照食啦照食啦，但是到真的那八个钟头你可以吃东西的时候，就我吃回米粉啦，个脑会突然间这样，很奇怪的。 我想我用不到阿磨的方法，因为为什么呢？减肥的过程里面对于我来讲最困难的就是什么呢？宵夜。即其实呢，我早餐可以不吃， lunch 可以不吃，我现在都未吃 lunch， 但宵夜我真的顶不顺。阿磨点算呢？如果你八个钟头之后如果睡一觉肚饿。 所以我通常会褪后我吃东西的时间，因为我可以不吃早餐那些人，我就会可能下午四点几五点才吃东西。跟着之后去到十一二点的时候我放工，跟着就不吃东西。 但呢我之前呢破了自己这个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发现呢我们这些很弹性工作的人呢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可能即过了八个钟或者成嗰啲时间咧，到我哋瞓醒咧，个钟数系要隔好耐先有得食嘅。即系如果我可能我真系话啊，同啲朋友去联谊食饭，咁可能有次我啲约会系夜晚先搞噶嘛。到时你计翻第二日嘅八个钟，你会发觉死啦，我五点先有饭食，咁你就会觉得挨唔住。所以我最后就自己破咗。不过今日咧都同大家跟住落嚟咧会讲有一个 app， 可能都对大家都有啲帮助嘅。转头翻嚟话俾你知。 好啊。 时计累了，时计坏了，时计内机心的大慢要整条，该好好修理过这只表。人也累了，人会病了，人也 有病却要硬去拼搏不了，怎么可放弃治疗？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时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违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情最重要，情爱若需修补，你亦要轻佻，将珍惜给那个你会晓。灵最重要，魂最重要，如你累透了，就要懂得一笑，将景深一寸再度对照，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时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为不要。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更新，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顺利的搭档。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跟住咧，头先同诶讲咗呢个 app 啊嘛，咁呢个 app 咧，其实我觉得系几有效嘅，咁就因为咧，佢可以帮你 check 到平时我哋好烦嘅一样嘢，就系我哋永远揸住一个嘢饮，都会想知道究竟入边有咩成分。 嗯， 尤其是個糖分有幾多，咁佢咧原來就只要 scan 一 scan 呢一個嘅嘢飲咧，咁你就已經可以知道曬佢嘅糖分究竟有幾多，咁、就可以幫到你咧。即係有啲人可能真係減肥嗰排係要食少甜啊嘅嘢咧，咁、就可以幫到你控制。咁其實呢樣你上網 search 嘅時候咧，都可以揾到呢個 app 嘅資料嘅，咁你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係不過咧，除咗糖分之外，有好多嘢都要去計住嘅，例如卡路里啊、鹽啊，所有嘢都要計嘅。咁所以大家都真係要衡量一下。 係不過。喂，我認同就係咧，你睇住嗰啲數字睇完之後咧，係冇咁想食嘅，即係你見到咧個糖分係勁高嘅，咁你會覺得啊，都係算啦，我唔想食啦，睇完當自己食咗啦。咁我另外一樣嘢咧，可以幫助到大家瘦身嘅簡單嘅方法，就係你試下讚下你啲 fat， 你好瘦，你好似瘦咗喎， 的神你好瘦啊， 唔係啊， 我啲面尖咗， 你捏曬啊， 讚下我得唔得？讚埋我得唔得？ 佢話：咁你真係瘦咗嘅，我呢兩個月呢個幾月見佢。 系好收晒收晒， 瘦咗 嘅，冇你都瘦咗 嘅。咧即系其实唔使一定要刻意俾人赞噶。我嗰排咧成日自己赞自己咧，真系咧瘦咗啊！ 喂，的神啊，你唔好咁自恋啦、啊。即系我哋虽然私底下都觉得你好自恋、嗯，但系你唔好公开地话俾人听你咁自恋得唔得？ 唔系，因为有时你自己爱自己咧，你先即系懂得俾人爱嘛。咁所以咧， 好老啊！ 呢个真系噶，我即系经常咧嗰一排望住自己同自己讲咧，喂，你瘦咗啦，反而我有动力继续减。有时做完运动之后咧，即系唔系个个会赞你噶嘛？唔通即系你行出街个个都赞你，哇，你瘦咗，你好靓噶，咁样冇噶嘛？咁我嗰排咧就即系做完运动之后咧，不同自己讲，咦，你得啊，你瘦咗。你繼續啊！你 keep 住做啊！如果唔係，你會冇動力做。 嚟打個岔先，打個岔先。我覺得一樣嘢好啱你的神、嗯嗯。你知唔知而家咧？尤其是大陸咧、內地咧，網上面好興一個服務咧，就係、是、咧，譬如你俾咗一個錢之後咧，佢哋會有一個群就會拉你入去，跟住譬如你俾80蚊，就係15分鐘就會不斷讚你嘅裏邊100個人不斷讚你嘅。不如你試下啦。 其實我又未去過。自己讚自己啫嘛。 同埋講真啦，我中意自己未去到咁嘅程度啊嘛，又未去到要俾個錢，你讚我啦咁樣。 差唔多噶， 但系即时我觉得你头先嗰个方法唔得啊， 点解咧？ 你冇瘦到， 唔系对我哋，唔系我就系话我开始瘦嗰排，系我瘦有效嗰排，所以我都知排唔得，我以为少赞，我冇乜赞 啦， 呢排冇乜赞啊， 你试下我哋赞你啦，睇下系咪真系得啦。 咁我咪要俾翻钱大家赞我啦， 系啊，我收平啲，50蚊15分钟算啦。 不过另外想讲嘅，点解赞系真系有用咧？之前有调查咧，就系话佢揾咗用15年啦，揾咗100个肥嘟嘟啲嘅小朋友啦吓，咁啊追踪佢生活嘅习惯同埋体重嘅变化啦，尝试揾下佢致肥嘅因子，结果发现咧，如果成日俾啲同学仔笑话佢肥嘅小朋友咧，佢系会比冇俾人笑嗰啲系肥多33%，即系33%。咁其实咧嗰个嘅威力咧，其实等于你食完炸鸡薯条啊等等呢啲咁致肥嘅食物噶，咁所以个影响力系大嘅。所以如果你唔想你啲 friend 越嚟越肥嘅话咧，你仲可以讲啊，你好似瘦咗，可能会个功效大啲添。 咁如果我想陷害个 friend， 系咪可以成日话喂你好似肥咗，系不断笑佢肥，佢就会越嚟越肥噶嘛？ 佢瘦身嘅动力应该仲强。 系啦，同埋讲多少少啦，咁点解会咁讲咧？就因为咧，就系、是、其实啲嘲笑咧会形成压力嘅，咁、就可能诱发咗你啲压力荷尔蒙嗰啲皮质醇，咁就个浓度就会上升。如果长时间维持嗰个水平嘅话咧，就开始令人咧会陷入呢个焦虑啦，有机会咧影响呢一个免疫系统嘅异常啦，同埋一个脂肪嘅囤积。咁、所以其实亦都等于压力会令人致肥。所以如果你想啊，真系身材好啲啊，或者冇咁肥胖啊，可能令到自己自己的心情好啲都有帮助噃。 嗱，当然啦，即系我哋以上讲嗰啲，可能啊笑下笑下咁样啦，开个玩笑咁样啦。咁但系真真正正要减肥咧，都系处理自己。但系一样嘢最紧要嘅，健康地减肥先系重要。如果唔系咧，越减咧，即系对身体有咩唔好都唔系咁好啦，系咪？转个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下其中一样，头先讲数字啊嘛。 嗯。 有一种数字咧，对大家都好有影响嘅。转头翻嚟话俾你知。

你觉得自己好潮呢？ 哇， 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剛才跟大家講咗話，即係我哋有時去減肥啊、飲食嘅時候會睇一個指標，咁就可能睇下佢糖分有幾多啊，咁樣啊嘛。咁咧其實咧另一樣嘢咧，好多人都會睇嘅咧，就係佢嘅咖啡因其實都會影響我哋嘅身體。嗱、在座我絕對相信一樣嘢，我哋四個人啊，只有一個人咧係對咖啡因好著迷嘅。 嗯， 呢個就係老師輩。 早幾個禮拜講過啊嘛，佢咖啡怪嚟噶嘛， 係佢係呷一啖就會即刻精神曬噶嘛， 嗱咁但係咖啡因就唔係淨係出於咖啡入邊先有咖啡因嘅， 嗯， 係啦、 啊， 你平時睇唔睇嗰啲咖啡因表噶？ 咖啡因 即係買咗嗰個嘢之後，你會問啊，究竟呢個咖啡因幾多啊，先可以即係幫到自己啊？ 如果眼瞓嘅時候絕對會嘅，我揾睇下邊一支最勁。我唔會睇下邊支最少或者有冇咯， 即係或者咩茶葉啊，又或者啲汽水裏面都會有咖啡因呢一啲啊嘛，係咪？ 係啊，嗱，我原來咧喺呢個揾到咧個咖啡因嘅表啊，咁就係大家可以聽一下，即係當你去買一啲嘅飲品嘅時候咧，你都可以留意一下，因為其實咖啡因咧真係唔係個個都受得到嘅，有啲可能真係心跳手震啊，乜嘢都出齊，尤其是孕婦啦，即係如果孕婦飲得太多咖啡因，其實都唔好啦，係咪？嗱，呢一個咧就係某嘅牌子嘅汽水，咁啊红色嗰个啊，红色嗰个嘅汽水， 原来 系啦，好多人都话 白根糖嗰个嘛， 佢入边系有咖啡因噶嘛， 系啊，所以啲人如果唔饮咖啡嘅话，饮汽水都会令自己提神啲噶嘛， 系啦，咁啊就讲话红色嗰个咧，原来入边嘅呢一个系以毫克去到计嘅，咁就有23毫克 ，OK， 嗱另一个咧就嗰啲能量饮品啊，师培就不离手嗰啲啊。就是原来真的多一点的是45毫克。 啊、都话劲啲噶啦，但系咧饮完真系会手震嘅，饮得太多。 系啊，饮太多其实都唔 系。通常一杯咖啡是几多毫克？ 我一路讲下去啦，朱古力四毫克。 O、okay、 咁少？ 好啦，原来咧我睇咧绿茶咧都有噶。 綠茶好提神㗎， 有 的，我覺得 但係少啲咯，我知道，因為譬如話唔知烏龍茶定點樣咧，即係總之係越深色嘅茶普洱啊嗰啲都有咖啡因嘅。綠茶反而少啲。 嗱，你哋嗱冇話講少啲， 係 啊，你哋覺得咧？ 因為我自己有一次咧就眼瞓，但係買唔到咖啡，但我買咗支綠茶係特濃嘅，咁我初頭飲都以為會冇乜用啦，點知飲完之後好精神，我全日都係啦。 阿師培覺得即係你都覺得多啦，係嘛？樂 多啦。 以我平時嘅即係飲茶嘅習慣咧，我覺得濃茶即係加傳落嚟啦，去飲茶嘅時候都話噶嘛，濃茶係冇咁容易瞓得著覺噶嘛， 哦啊、 相對嚟講、 啊啊， 即係淺色茶少啲咖啡因嘅。 越濃咪越瞓唔著噶。 係啦、啊，我覺得咋嚇、究竟係咪咧？ 原來綠茶有32.5， 咁多嘅咩？ 即係你諗下頭先能量飲品都係45啦，嗰個某某嘅汽水都係23啦，綠茶有32.5咁高啊！ 咁啊幫咗我啦，能量飲品你知貴啲噶嘛，咁、 啊、 我轉買綠茶啦，即係平一半 啊，健康啲添啊， 仲有抗氧化添。 嗱，另一個咧，我哋都幾常飲嘅檸檬茶。 檸檬茶又有啊，濃茶啊嘛， 因為佢係紅茶啊嘛，裡面係。 檸檬茶嘅成分咧，原來有17.75。 少啲嘅， 系啦。另外头先阿乐就讲啊，我哋讲咗呢个先，奶茶啦，奶茶都高95。嗱、啊，当奶茶去到95嘅时候，阿乐就估落咖啡究竟会有几多咧？ 咖啡即系嗱，我当茶餐厅一杯奶茶同一杯咖啡咁计啦，系咪？我谂咖啡而家喺我眼中应该得翻30几度咋，因为我发觉其实咖啡真系未必系好提神嘅，反而你头先嗰个 list 里边嗰啲咧，其中一啲可能仲提神过咖啡。 唔系、哦，我觉得咖啡应该系奶茶嘅3倍、哦。因為我係飲到奶茶，但我飲唔到咖啡。我一飲咖啡嘅時候咧，我真係去水中去得好勁嗰啲人嚟嘅、 啊， 而個人係真係會精神到好似癲咗咁，好似啲狗仔咧有得落街咁跑嚟跑去。 喂，揾日請阿毛呢飲咖啡 要放電啊嘛， 睇佢會唔會跑嚟跑去。 我會特別興奮嘅狂喺度笑，狂喺度講嘢㗎。 嗱，即係嗱，以上講嘅呢個表咧，都係每250毫升嘅啲飲品去計算㗎。咁嗱，頭先阿毛就話應該多啲啦，係咪？三倍咁樣。其实又未去到咁劲嘅，奶茶都系95，原来咖啡有118。 哦，兩倍真 係。係啦，所以咧，即係點解啲人話哇，即係一飲咖啡嘅時候咧，就即係會精神好多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即係吸收咗過多咖啡因會點樣呢？就會第一，大家都知嘅利尿咯。咁點解去到水啊？因為去到水咯，去到好多水腫嘅時候，你飲咗之後會幫到你啦咁樣。咁但係另一樣嘢咧，今日就想同大家講啦。嗱，我不如我哋直情可以喺呢度試試啦。 好啊，係咪試咖啡豆啊？ 呢樣嘢 咧，你嚇你又走去磨豆啊？ 呢個唔係磨豆， 好似阿樂咁。 咖啡咧，咖啡咧就大家都知道，頭先有咁多啦。某某牌子嘅汽水咧，都係有23咁樣啦。但係今次咧，呢個係 mix 嚟嘅， 係 原來汽水可以 mix 咖啡。 即系 咖啡汽水， 我有听过啦，柠檬咖啡都有添， 系柠檬咖啡有， 系啊， 柠檬啡啊嘛， 我 中意饮噶呢个。 喂喂，文 小头，我真系未饮过柠啡， 我都未饮过， 点 样 嘅咧？ 柠啡嗱，通常咧饮得柠啡咧，我会走埋甜添嘅，但如果嗱点讲咧， 好怪咯。 佢會苦， 佢真係同阿斯培利好襯啊！ 係咯， 我唔中意飲噶。 一個科學家， 佢會 中意飲咖啡，佢中意飲檸啡。 哎呀， 嗱咁嘅，恭喜 Auntie 啊！咖啡先啦， 恭喜兩位 Auntie 又，我哋每個禮拜恭喜一次 啊！ 哦，係，嗱咁咁啦 ，OK 啊，阿 Auntie 嗰啲陣再講，佢係個味咧係咁樣嘅。 等阵再讲啦，好事近啦。 迟啲阿乐揾你饮茶。 喂，不如我唔讲咖啡啦，今日讲你哋啊。 我 Auntie 其实就平时就好忙嘅。 系系系，啱啦，我 Auntie 都好忙。 早几个礼拜师培咧，咪着到好鬼靓，话要去中环嗰度睇戏嘅。系咪同阿乐去啊？其实咁近唔帶埋我哋去啊！ 唔係啊，同埋咧，早幾日我哋講咧，佢哋都即刻殺手領頭噶嘛。 係啊， 你睇今日咧，兩個都唔多講。 係啊， 係啊，講都費事啊。 唔係啊，唔係啊，小氣啊，俾到三個嗰啲咧，小氣。 係好，外邊氣温咧 ，OK 好啊。嗱，而家咁啊，我哋都係講翻嗰個檸啡係咪？檸啡啦，嗱，檸檬咪有少少香味嘅，咁亦酸啦，好酸啦，有但有少少檸檬香啦。咁呢個檸啡嗱，咖啡又係有少少苦啦，但係 咖啡唔會冚過曬檸檬嘅香味嘅咩？ 嗱，好得意，佢咧如果 mix 咗檸檬之後咧，你係會聞到兩種香味嘅，反而咧個澀味咧就會唔係太強，即係雖然佢兩樣都澀啊，但係咧其實佢係香嘅出嚟， 係咪真㗎？ 真嘅，你可以試一下， 好，等我下次試下。 但係初頭可能會頂唔順。系啦，初头可能顶唔顺 你咪玩我， 因为阵味系好怪嘅，即系你未必系苦，未必系怪嘅。 哇，冇咗个涩味噶，好好味噶， 好矛盾啊呢个人。但我觉得咧，如果你咖啡咧，平时我 系咯，师傅你平时点对住佢噶？ 我冇对住佢噶，我一星期见佢一次。 即系讲紧咪后啊， 佢好咯，系平时定系对两个钟，唔系平时饮咖啡。 坊间啲人真系以为你一齐啊？ 唔系咩？ 我同佢讲翻嚟啦， 真噶嘛？ 唔系啊。因为饮咖啡好怕啲酸味嘅，加埋柠檬，我觉得咪仲酸咯，所以有啲怪怪地。 系啦， 都系见仁见智啦，睇个人喜好啦。 咪可以培养嘅感情呢啲嘢。 由而家开始啊， 即系我讲饮咖啡嘅感情。 我明啦。 好，嗱嗱，柠啡就讲过啦，咁啊，转个头翻嚟俾大家试下，究竟汽水咖啡系一件点样嘅事啊？ 就是未满足，我就6点钟前。 处理，爱理不理，关灯放慢射击。 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喂，呢一个嘅今日港珠咧，我就知道在座各位都冇试过呢一个汽水咖啡究竟系点样嘅味道，所以咧我特登去揾，但我话俾你听，我揾咗一个月。 点解啊？你知唔知香港买一罐汽水同买一罐咖啡得噶啦咩？ 唔系呢一个咧，喺香港之前曾经出过，喺年头嘅时候咧系出过嘅。但我话俾你听，系卖断市。 攞嚟睇下。 我而家等我讲埋先。 系咪劲高咖啡因嗰啲嚟噶？ 唔系，其实咧佢今次、這個、 因为你知道有啲汽水定唔知有啲啤酒之前系咁样噶嘛。 嗱，咁当然啦，佢呢个成分咧，如果对于阿莫嚟讲咧，我估系即系都惊你瞓唔着嘅。 咁、不如俾阿师培。 系啦，唔系，所以、 要好大支先。 所以你哋可以试下味道，少少一啖 OK 嘅。 好啦。 咁但系咧，我话呢一个咧喺 今晚打电话嗌你去厕所喎。 你今晚打之后可以打 三点钟打俾你，每五分钟试一次喎。 冇所谓。嗱，但系咧呢一个， 我唔敢烦佢啊。 呢一系啊，可能咪可能佢同我落倾电话啊？ 唔系啊， 我唔同佢 一齐庆祝个生日啊！ 哇， 系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系。但系咧就即系话喺呢一个嘅年头嘅时候咧，系卖即系有香港有嚟嘅，但系卖断市。咁咧，但系呢一个咧，我自己试第一次嘅时候喺韩国，因为咧当其时日本出完之后，原来系有几个国家都出过嘅，日本啦、韩国啦、泰国都出过。但系今日咧呢一个系韩国版，因为日本已经买唔到啦。 哇，好健康啊，冇饮过。 哦， 我就可以俾你试下。 我以为你咖啡沟可乐啊，撞鬼。 唔系，但我就系之前试过，真系用咖啡沟可乐，其实系好难饮噶。 但佢呢、這個、 个味道，但系因为我就系话，点解今日港珠特别咧？就是、因为我哋其实成日都听嘛，见过可能睇过啦，但系佢个味道系点？睇下大家 O 唔 O K？ 系 咁，所以咧今日我就特登准备咗俾你。 其实佢只不过系一个咧、咖啡味嘅可乐。咁、我之前都有睇过嘅，报章杂志有讲过嘅，系、啊。咁跟住之后咧就佢咧好得意嘅，成日出好多特别嘅味道嘅、 啊， 但系真系唔系咩味道都好味嘅、 啊。 我好怕饮佢樱桃味。 系啊， 汽水 系啊， 有个樱桃味汽水出咗一段时间就冇咗，因为真系太难饮啦。 但其实咧，我想讲咧，佢咪有只柠檬味嘅，佢 咪柠檬味 OK 噶。 佢系嗰只最好饮咯。但系反而佢其他 side track 出嗰啲咧，我都麻麻地。 唔系，我好中意饮佢云尼拿 嘅。吓唔得啊，云尼拿好似好咁样噶，我觉得。 嗱，但我知两极嘅，即系云尼拿好多人中意，有啲人咧系好反感嘅。 反而我喺日本嗰阵时见过佢嗰只透明嗰只咧。透明完全系冇颜色嗰只 样 嘅 啫， 水样系乜嘢好清 澈嘅。我冇试过啊，我想试下、 我有啊， 好唔好饮啊？ 总之我俾你饮啦。 冇试过、啊。 嗰时啱啱喺日本一新出嘅时候，咁啱我就喺日本。 本石垣岛嘛，我买咗几支翻嚟做手信送俾人， 我都 跟住佢哋，系啊，跟住佢哋攞去咧，直情因为真系啱啱出咗唔知两日嘅啫，咁啱得咁巧，跟住就佢哋成班仲拍晒 IG 上网跟住试咯，普通佢一只无糖嗰啲汽水味道咯， 我冇咯， 白色嗰只， 我冇咯， 嗰阵时你都未见到我， 我冇咯， 你十世都唔出现一次， 我冇咯， 你谂下你几时几可见到你先得噶，成日或者忙， 我冇，但系你睇下，我今日就买咗啲嘢俾你哋啦， 因为而家一齐做嘢嘛。 但系咧，我想讲即系而家其实香港咧，我已经行匀咗好多间好多唔同区份嘅超市，我都去过，但系都冇。咁啊，今日可以俾大家试下呢一个嘅味道。 嗱，因为咧录音嘅关系啦，即系呢一 part 录音嘅，咁所以咧我就头先啱啱都倒一啲咁堆堆出嚟闻过， 系 几得意嘅，因为佢嗰、那个就咁闻啦，那个味道咧，即系个香味咧，佢系真系有汽水味，再加啲咖啡味嘅，但我就未试嘅。 嗱，我自己我自己喺韩国试第一次嘅时候咧，我系觉得，咦，个味道几特别嘅，因为嗱，佢系咪全咖啡味咧？又不是，但系咧，佢系有一种我哋平时饮嘅汽水嗰只味道，加上咧，当咖啡有气嘅时候咧，嗰件事就觉得几有趣，几新鲜嘅口感。 我觉得咧，因为平时饮咖啡饮得多啦，這個、呢一个佢系做到有咖啡嘅回香，再加埋咧 有金啊嘛， 金未 feel 到。系啊，本身有糖可能都会甜嘅， 系、哦、 啦，但系佢嗰只汽水味咧，就唔系平时我哋饮红色嗰只完全八羹糖嗰只汽水味，佢系淡少少嘅。我 好认同思培讲嗰样回甘啊，系饮到嗰种回甘味啦，同埋我再饮多到一种感觉就系咧，佢滑啊，即系如果咧， 思培， 哎呀，唔好喺度讲呢啲咁嘅嘢啦，你翻去屋企先讲啊嘛。 唔系啊，同埋咧，即系思培讲完又话好认同， 好俾我， 我唔见你认同我哋啊。 系咯，我饮完你又唔问我咩料。 讲多个 point 啦， 讲 埋先 啦。好啦 滑嗱，点解系滑咧？因为嗱，如果佢 suppose 佢本身净系呢个咖啡再沟呢、這个佢嗰个可乐啦吓，佢系冇嗰种奶嘅感觉噶嘛。但我饮落系饮到少少奶嘅感觉噶。因为咖啡滑佢就系靠嗰种奶啊嘛。Deep 真啲系滑噶。 我觉得大家好似做飲食节目咁，搞到 平啊嘛。 系咯，搞到我咧唔讲翻啲有见地啲嘅说话咧。 你讲下 咧。系啦，好似枉为呢个节目其中一个主持。 佢两个人夹啦，你咧 系啦，又滑啊，又入回甘啊，咁啊，对于我嚟讲好简单啫，汽水。 喂，好貫徹你喎，其實都。 我覺得幾得意嘅，佢真係有汽水味，但係我而家成個口都係嗰種咖啡口臭味啊！我咪成日話我飲咖啡嘅時候口臭嘅，我而家成個口咖啡臭味啊！ 係，我就係想問一下，即係在座兩位啦，我哋平時飲咖啡嘅時候都會有呢個情況。其實我想講飲某啲汽水牌子咧，佢哋都會有呢種口臭嘅感覺。 仲有啊，要雪凍先啊！嘢好好飲好嘢淡啊！ 哦， 係啊，即刻已經有嚿淡啊啲啊！ 我下次應該準備啲陳皮啊， 加啲冰落去啊，加薑汁啊， 咁樣就好飲啲係嘛？但係咁，但係咧，即係市面上咧都好似唔多見有呢一隻。係 啊，你又勁喎，揾到 產品㗎啦，係啊，咁啊，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試一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有啲朋友可能即係對咖啡因係有敏感嘅，事前睇清楚先，究竟個 list 入邊嗰個數字你符唔符合到咧？符合唔到，唔好夾硬飲啦。 有童话过，童话过，你可放在心内。世人没法明白你，其实你无会静成开于脑海。你梦里一个天使飞进家里，有特别色彩。实境假设太沉重，坐飞毡送你离开。如果一双手足不到星宿，你也有你幻想的自由。你发现有灰色世界的灰垢，童话即相恋，即使再罕有，最远那个情人正挥手，梦境握于你手，一直相信。其余会在你四周， 你能独跳华丽舞，华丽舞串出美丽想象。有谁就算疑惑你，评论你，放胆去幸福的构想。故事里所有主角，假变真了，从现实分享。水公主与你合唱，兔先生向你回响。如果一双手捉不到星宿，你也有你幻想的自由。美化原有灰色世界的灰垢，童话式相恋即使再罕有，最远那个情人正挥手。一双手捉不到星宿，你要向你幻想生活游，信你还有花花世界，做梦你便拥有。童话式相恋即使再罕有，你要向你虔诚说加油。王子公主挽手，魔幻小说其实也未算虚构。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市民下午发起光复红土游行，警方说部分游行人士抵达终点黄埔港铁站之后，占用部分码头围道和土瓜湾道行车线，并且正是向土瓜湾方向前进。警方呼吁驾驶人士留意最新交通情况，又提醒游行人士注意安全。红磡警署报案室已经暂停服务，警方呼吁示威者不要阻塞紧急车辆通道，以免影响警方为市民提供紧急服务。市民如果有紧急事故，请致电999。游行人士下午大约3:40由土瓜湾海心公园出发，部分人对到终点黄埔站 A 出口没离开，他们进入德文街、芜湖街、码头围道和嘉围村。有警察不断提醒游行人士，如果见到有人行为古怪或作出暴力行为，要用手机拍低并且报警。一个参与光复红土游行的市民林婆婆带同11岁的孙游行，她说如果出现冲突或者混乱场面，一定会保护的孙安全，不会好像香港政府那样放弃年轻人。她亦都希望政府回应五大诉求。市民叶先生和太太参加游行，他说今次是为香港被捕的年轻人而行。他说以往比较政治冷感的太太也都开始因为香港的年轻人而参加游行表达诉求。市民黄先生就说游行是为了争取港人应有权利。他承认部分年轻人的行动的确过了火，但需要思考年轻人行动背后原因，希望当权的成年人不要只是指责年轻人。又说不怕警方放催泪弹，因为已经见惯，现在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对与错的问题。建制派组成的守护香港大联盟下午五点起在金钟天马公园举行集会，他们唱起国歌并高叫支持祖国以及一国两制、反暴力、救香港等口号。现场又播放早前警民冲突的新闻片段，现场落雨，参加的人士要担起遮。集会诉求包括停止非法占路、停止冲击以及不合作运动等，呼吁社会回到正轨，政府改革向前。 澳洲多个城市连续两日分别有声援香港反修例示威集会和支持北京中央政府的游行。在悉尼，大批亲北京人士今日集会和游行，支持香港警方执法止暴制乱。他们先在公园集会，再游行到市政厅，不少人举起中国国旗，高叫向暴乱说不等口号，又不时唱国歌。内地传媒估计有过千人参加，美联社就说最少200人参与。一个支持香港民主活动的示威者和亲北京人士口角，要由警员护送离开。而昨晚在墨尔本的反修例集会举行期间，一批亲北京人士到场，双方发生冲突，警方带走两个人问话。墨尔本今日亦都有过百人集会支持反修例示威。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同明日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现时红磡土瓜湾黄埔咧，为咗配合公众游行啊，咁而家咧系有多条嘅封路同改道措施嘅。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啦，都唔好去红磡土瓜湾同埋黄埔一带啦。咁影响到咧，而家现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咧，一段系非常之挤塞嘅，龙尾已经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啦。咁就系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啦，由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嘅车龙好长啊，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咁啊影响埋咧观塘绕道落翻去太子道东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丽业街，咁就系受到码头涌道去红磡影响啦。而家成条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啦，去红磡方向系好塞嘅，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影响埋咧观塘绕道落翻去太子道东，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丽业街。现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龙尾就去到彩云村。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而家龙去到彩云村。揸车朋友呢段时间睇下可唔可以改行其他嘅道路啦。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啊，多条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动行驶，而八 P 系需要暂停服务，八 P 咧系暂停服务。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交通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咧，交通亦都系暂时畅顺。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木，三木，三木，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硬。 每日去到3:00，你系咪觉得周身骨同六神无主，头重重，脚轻轻？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周3:00到5:00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七日不见，如隔一周。 阿乐。 好啦，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上星期嘅寻常事认真做啦，阿乐咧就喺自己嘅周记度咧教大家用九宫格去影一啲靓嘅男神相、女神相出嚟啊！今日咧阿乐咧就决定将呢一个摄影技巧嘅主题咧继续延伸落去，就教大家咧一个好实际、好实际吓，大家都好想知道嘅技巧啊，就系点样咧去将自己影相嘅时候咧块面会瘦啲啦，系咪好实际咧？ 好，不妨单刀直入啦。第一个小贴士系点样呢？大家就系可以试下咧，影相嘅时候咧回眸啊。嗱，其实我哋影相嘅时候咧，唔需要一定咧下下正面咁样对住个镜头噶。我哋可以试下咧，用个背脊去对住个镜头，然之后咧个头就拧翻过去后面咁样去影。嗱，呢个好处系乜嘢咧？就系我哋回眸嘅时候咧，可以更加突出我哋嘅轮廓啊，从而咧就会带嚟呢个瘦面嘅效果啦。而且咧，我哋不妨可以试下喺影相嘅时候咧，将个头耷低少少，咁样咧个瘦面效果咧就会更加之突出噶啦。好，第二个 tips 咧就系交叉脚啦。嗱，想影相嘅时候显得我哋只脚更加之长，同埋我哋个身体个比例更加之靓咧，最简单嘅方法咧就系交叉脚啦。除咗喺交叉脚嘅同时咧，我哋咧不妨可以将个镜头咧稍微低炒少少咁样去影自己。呢个方法咧就可以好简单咁样做到一个长腿嘅效果啦。嗱，唔好睇少呢个方法啊！好多明星咧都系用呢个方法嚟影相噶。好，第三个方法系啲乜嘢呢？就系、是、遮啦。好，咩叫做遮呢？唔系讲紧汪阿姐个遮，我哋系讲紧遮遮掩掩嗰个遮啊。嗱，喺影相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借助一啲身边嘅景物啦，嗱，例如书本啦、花啦、餐牌啦，甚至系窗帘等等等等嘅道具咧，都可以攞嚟用噶噃。喺影相嘅时候咧，用道具不经意咁样去遮住我哋块面嘅一部分，咁样遮遮掩掩，想唔瘦都几难啦。嗱，唔好睇少呢个方法啊！当你用呢个方法用得纯熟嘅时候咧，影出嚟咧可以更加突出到一张相嘅内涵添，而且啊，人哋仲会觉得原来咧你系一个摆 pose 嘅高手嚟噶噃。好，第四个小 tips 咧，我哋个重点咧就唔系点样摆 pose 上边，而系我哋嘅衣着啊。就是我哋着衫嘅时候咧，可以尽量着一啲 V 领嘅衫啦，咁样咧视觉上边咧就会做咗一个延伸感出嚟啦，从而咧就会显得我哋块面系更加之修长嘅。好啦，最后一个方法咧就系阿乐自创嘅，嗱，常言道咧冇比较就冇伤害啦。所以咧，呢个方法就系点样用呢？就系、是、我哋咧尽量就唔好企喺一啲同我哋有比较嘅人隔篱一齐影相啦。即系如果咧佢瘦过你嘅话咧，咁就唔好同佢影啦。好，听完呢啲小 tips 之后咧，唔知大家会唔会都想试下用呢啲方法去影啲靓相出嚟啦？吓、啊，不过咧，阿乐始终都觉得一个人咧点样先会最靓呢？就是、他最有自信的时候了。好，转头呢会有子龙的慢动作啊，咁啊，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寻常事认真做里面啦。 没由你开始公平日相似，但有些欠缺怎告知，疲累或者感无悔处置，怀念和泪水怎去医？遇见你开始，梦想也近似，无论多惊险也愿试。从离别那日，在我心留着痴，如同未了结，还有故事。当身体不见有伤，呼吸心跳一样。以后胜于自己，所以自强。若还是爱你，难道是妄想？未免是漆黑到天亮。不想展览碰伤，休息工作一样。我愿拾回自己，叫你欣赏。别离又碰上，忌讳偏恋上。流泪是半晚，全余要一生。太漫长，没有你开始，日子也类似，迷惘不会再讲你知，繁忙或者孤独会处置。怀念如内伤，怎去医？没由你开始，微笑都刻意，其实不开心太多次，才明白爱是奉献出无限次，无憾是有过甜美故事。当身体不见有伤，呼吸心跳一样，以后胜于自己。 心跳一样，以后剩余自己所以自强，若还是爱你，难道算妄想？未免是漆黑到天亮，不想建立梦想，休息工作一样，我现实换自己叫你欣赏，别离又碰上奇怪偏暖上，流泪是半晚。 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我哋嘅专访啦，揾嚟三位朋友啊，咁啊呢三位朋友啦，一齐啦合力咧就出咗一本啦图文小说，咁啊叫《天火传》。咁除咗佢哋三位之外啦，成个 project 啦，其实都好宏大，甚至乎好阔嘅。咁啊呢个时候逐一同佢哋 say 个 hello 先啦 ，hello， 志伟 ，hello， 嘉嘉， 大家好 ，hello， 你好啊，我系《天火传》嘅小说作者，我叫张志伟。 大家好，我系吴嘉强。 大家好，我系 Jerry 曹志豪。我谂咧，大家应该知我系边个，因为听得呢个节目。 都嚟过几次啊！ 我常客嚟噶嘛， 系啊！今次我觉得几风云际遇啦，三位一齐合作出呢一本书，可唔可以为大家讲下点解会困得到嘅咧？ 我讲先啦，我系嘉强。咁我其实系呢个 project 嘅一个即系召集人啦。咁啊，点解会有呢个故事嘅起源咧？系源于我老板刘德华先生嘅一个梦想。咁啊，佢有一间即系电影公司叫做梦造者， 系 一个梦字。而呢個《東方搜神局》嘅《天火傳》咧，正正就係佢心裏面一個科幻嘅夢想嚟。咁佢構思呢個故事咧，已經有一段即係頗長嘅時間，咁一直擺喺個心裏面。機緣巧合啦，咁我就即係遇到劉生，劉生就覺得啊，我可以試下去做呢個 project， 幫佢將呢個夢想咧實體化，做一啲嘢。咁所以我就開始去幫佢構思呢個《東方搜神局》嘅故仔。咁決定第一步咧，就用呢個圖文小說去行。同大家讀者見面先。 點解會用圖文小說呢？比較有趣喎，即係好多時候小說就小說，漫畫就漫畫，插圖嘅就插圖。圖文小說呢個模式點解會揀呢一個模式？ 我搞出嚟㗎啦，好明顯係。因為呢我之前呢都做過一本圖文小說啦，就係、是、死角一個關於拳擊嘅故事啦、都係用相同嘅方法嘅。但其實呢再推遠小說嘅時候呢，開頭大家其實找我的時候，大家傾的時候其實是諗住做一本漫畫先的。咁、因為漫畫始終你最接近一個影像，咁其實我哋都希望有一啲具體嘅影像而開始唔同嘅項目、唔同嘅範疇，例如電影啊、其他相關嘅嘢。但係只要有影像，我哋就好容易大家去聯想到後面嘅發展咯。 因為有咗畫面之後啦，就好多樣嘢就比較容易實體化啦、甚至乎嗰個廣闊性會再強啲，即係呢個年代視覺年代啊嘛。 梗係啦，有圖有真相嘛。 係啦，咁所以就咁樣撮合咗三位一齊。 係 難唔難咧？一開始嘅起步， 我覺得我哋呢個組合唔係話即係有所謂計劃，一開始就話我哋要咁樣做，咁樣咁樣做。咁我哋係有一個咁樣嘅故事開始啦，有個咁嘅夢想開始。咁我就遇到呢兩位拍檔嘅，其實即係唔係話一個計劃啊！我一開始要咁做咁做，咁我係真係喺即係無數無數嘅巧合之下咧，遇到呢兩個人，咁啊遇到阿志偉同埋 遇到 Jerry， 缘分嚟嘅， 缘分嚟嘅。咁所以佢两个都即系 involve 咗好多 idea 俾我哋去做，所以我哋就决定去做呢本图像小说。 志伟就主力负责小说嗰个部分啦。其实头先我讲到啦，刘德华先生已经有呢个谂法嘅一个梦想，即系开始你已经系接收咗好多，再写佢出嚟啊，定系点？成个古仔究竟系有几复杂嘅咧？ 其实刘生咧喺佢心里边咧已经即系。蕴藏咗一个故事一段好长嘅时间，大家可能对佢印象觉得佢系一个天王巨星啦，系一个电影人啦，咁但其实咧，刘生亦都系一个好勤力读书嘅人，咁佢好中意咧睇唔同范畴嘅书，有其中一样咧令我好惊喜咧就系、是、啊，原来佢都好留意一啲关于外星文化、一啲中国华夏文化嘅书籍或者一啲资料嘅新闻，佢都会睇好多。咁佢就同我讲过啊，加强如果有一嚿陨石。撞擊咗香港啊！你估個故事會係點樣呢？佢就由呢一點個 point 俾我開始去諗呢個故事，咁佢就俾咗好多相關嘅資料我啦，例如個故事裏面出現嘅黑雲石啦，咁佢睇咗好多好多關於黑雲石嘅資料，亦都睇咗好多香港同雲石有關嘅一啲，無論係傳說或者新聞，佢都會俾咗好多呢啲咁嘅嘢我睇。另一樣就係咧啊，佢覺得我哋中華文化咧其實影響好深遠，畢竟係一個好長久嘅國家。咁原來周遭好多亞洲城市咧都受到中國嘅文化所影響，咁佢就將呢幾樣嘢咧串連埋，就叫我去構思一個東方守神嗰個故事。咁結果我就用咗大概年幾嘅時間咧，就將佢呢啲咁嘅 idea 就梳理好，咁啊做咗呢個咁嘅故事大案出嚟。 哇！淨係梳理都要用年幾，好宏大，好複雜喎、 啊。係好複雜，因為就遍及其他另外亞洲即係、就是、六個城市，而呢六個城市亦都係同中華文化息息相關。咁所以我一邊睇呢啲資料一邊同劉生去討論啦。咁佢俾咗好多好多 idea， 俾咗好多好多啟發我哋。 嗯，我記得喺書展分享會嘅時候啦，有談及到裏面嘅一啲嘅內容啦，都有幾個唔同嘅主角，有幾個唔同嘅神話。咁而開筆嘅時候就用咗香港一個我哋認識姓楊嘅英雄行先。揀呢個英雄嘅時候有冇啲咩諗法啊、地點啊、嗰、那個鋪排嘅用意係點樣嘅咧？ 當然呢個即係我哋係即係香港我哋生活喺香港呢個城市，咁所以我哋都揀咗呢個城市去做開端。咁啊，劉生因為佢之前做過一啲電影，都同呢個九龍城寨有一啲關係，令到佢對呢個地方有一種情意結。佢覺得其實有好多可能性喺裏面發生，未必一定係大家見慣嘅九龍城寨，所以佢就話不如做一個科幻嘅九龍城寨，好冇？咁我就覺得哇，呢個 point 係好好，咁我覺得就可以即係、就是、無限咁去發展。 哦，城寨緊要啊！孕育住我，我細細個都喺九龍城長大。 誒、欸，咁得意， 係啊， 好巧合喎、 啊！我住到真係拆㗎。 當初咧，我聽到咧呢個故事嘅時候咧，個主舞台喺城寨咧，我就好驚。你會唔會幫我諗一個咧飛嘅九龍城寨出嚟咧？我好驚啊！喂，唔係啩？ 一個移動要塞 係咯，我好驚啊！ 係咁寫嘅時候又難唔難咧？志偉，因為多傳說啊，好多唔同國家嘅文化擺落去咧，其實寫同畫係好唔同噶嘛。你兩位各自嘅處理又會係點樣？先問下真係小說方面嘅志偉先啦。 嗱，其實如果我覺得咧係好容易嘅啫。 最難方面反而好容易嘅， 係啦，原因嗱，因為咧本身咧，阿家強已經做咗一年多嘅一個世界觀啦，同埋好多唔同英雄嘅設定啦，甚至就係、是、啊好多原來關於一啲中華文化嘅關聯嘅嘢，咁我變咗就係、是、啊原來一個好叻嘅人已經買曬餸俾我啦，咁、我就係負責炒菜嘅啫，咁我睇下點樣炒得好味啲，咁就都係好努力嘅，咁但係你話啊對我嚟講，用城寨直頭係好好嘅，因為本身。科幻啲嚟睇啦，咁唔淨止一個移動城堡啦，咁亦都一個立體迷宮嘅蘇士啦。 啊， 我好中意加強講咗一句，其實佢都好似巴別塔， 嗯，其實好有神秘色彩， 佢一層一層咁加上去，咁一直都係向天咁發展，咁都幾一啲神話嘅或者聖經一啲嘅隱喻喺度。咁、就係你話喂寫係咪真係唔困難咧？係啦，咁都幾都有啲麻煩嘅，其實就係喺個因為畢竟我都係真係未喺個九龍城寨有生存過啦，咁、對於裏面嘅街道啊嘅稱呼啊，或者係真正嘅間隔啊，咁都係 同城寨英雄好唔同噶。 我唔好，我好認真嘅，所以咧就我好認真地咧就老遠喺屯門去到九龍寨城公園啦，但係當然得唔到我任何一啲可以得到嘅資料，到最後尾都好彩都買咗啲書啦，一啲同埋睇到啲考究嘅文章啦，咁就先會。 睇到啊，緊唔同嘅街道佢叫咩名啊，或者佢哋唔同街道可以望到嘅咩風景，咁我先至可以寫翻落一啲書裏邊嘅人物裏邊，佢哋行下會見到啲咩咧，或者實質個處地會，其實個氣氛會係點啦，咁就先有比較大嘅幫助嘅。 我印象中以前係反而日本嘅朋友仔或者日本嘅攝影師記載成就比較多啲同埋豐富啲。 都有嘗試去睇下嗰啲圖片嘅，但當然如果日本嚟講，因為佢哋已經好定義咗呢個係叫魔屈啦。咁甚至就而家喺日本都有啲以金融城寨做主題嘅啲遊樂設施咁樣。咁但係我睇翻啊，其實因為我哋呢個故仔係好型噶嘛，九龍城寨有外星人嘅存在，咁我就變咗啊，可以有啲又再特別啲嘅寫法咧。 咁啊，另一邊廂啦，到漫畫家方面啦，咁啊，曹志豪啦就一路畫咧就絕對難你唔到啦，即係 錯啦，非常困難， 反而調翻轉就好難， 一點都不容易啊，因為咧喺今次嚟講咧咁。嗱，呢本係一本圖文小說啊嘛，即係並不是一本插圖喎，即係我唔係話插圖，即係如果插圖就好簡單，你只要話俾我聽，嗱，每一張你用16个字講俾我聽描述張畫面，我就可以去啊嘛。但係咧，而家唔係喺個圖文小說，其實係需要做一樣嘢，就係話圖同字中間要有一種互動。呢種互動咧就係話，譬如舉一個例，就係話係有某一啲場口、某啲情節就係需要用畫面描述嘅咧，嗰啲字我會拎起咗嘅，即係話咧，如果我要順暢地流暢睇一個故事嘅時候咧，你或者你唔睇圖片，你係永遠唔知道我故事點串連嘅。咁即係話其實兩種閱讀要同步進行咯。 哦，即係是但抽起一邊都冇辦法繼續睇咯。 冇錯啦。咁呢個最難嘅地方就係即係話我要聽曬佢哋話俾我聽無數咁多嘅傳說啦，即係又打破我啲印象，因為入邊咧喺《天火傳》嘅故事入邊咧，咁咪會提及到後羿射日呢啲傳說故事噶嘛。跟住佢又話。你嘅認知咪錯曬咯，其實呢個認知你傳說唔係真嘅，入面有其他好多個可能性，跟住咧打破咗我嘅想法之後，再塞好多新嘢啊，好多唔同嘅傳說俾我，要理解實成個神話故事嘅結構，先至開始動筆，跟住動筆仲要我有啲字約喎，呢、這個字約就係話咧，喺講個城寨，咁城寨其實大家都有一啲共同嘅記憶喺入面噶嘛，即係縱使你可能未踏足過城寨。但系作為一個鄉人，你一定對城寨個腦入邊有啲印象喺入邊噶嘛？咁咧咁值得畫嘅嘢，有咁難得嘅機會，咁我就玩自己啦。咁我就要畫咗一張 A3 嘅六拉葉嘅，畫咗一張城寨 六拉葉。哇！ 咁跟住畫完之後，我都覺得自己傻嘅，係。所以淨係呢一 part 嘅起點咧，我已經覺得。我应该黐线噶，应该即系不敢想象后边我会发生咩事咯。因为但系有时我系咁嘅，即系有啲人啦会觉得，你咁好经验识避嘅，但系最蠢就系我从来都唔避，我会知道，因为机会到落我会玩大啲啊嘛。 系， 跟住到做嘅时候，咦？点解我咁做嘅咧？点解我玩自己同自己有仇咩？即系成日都反复地会。谂呢样嘢同埋做呢样嘢咯， 咪呢啲系你谦虚同埋讲笑啫。因为有啲位啦，我谂某部分艺术家就系你发现咧嗰样嘢机会嚟啦，你能够全程投入去做啦，你系不遗余力嘅。 咁呢啲咪蠢咯？ 但系嗱，真心问啦，因为成个作品啦，同漫画或者动画咧，可能个制作模式有少少唔同啊。可能以往，譬如可能画漫画，可能成个人设会系点样样，个世界观会系点样样，个场地会系点样样，可能有一系列嘅呢啲嘅概念啦、草图啦出现咗先，之后先再慢慢啊谂下个故事点样画啊，点样再谂一啲枝节发展噶嘛。今次调翻转头，有晒成个起承转合。你之後先再去設計啊，再去諗啊，再去畫啊，定係點嘅咧？ 我要入咗個世界先，即係我應該要我入七個世界先。 哦， 因為喺個故事入邊咧，牽涉到七個英雄人物，七個傳說啊嘛。 係， 咁即係我先要貫穿佢，就要了解曬七個故事，我入到戲，即係我可以代入到每一個主角入邊，佢究竟係如何生活，佢一個咩人咧？咁我先行到下一步啊嘛。咁啊，平時咪工作量咪七倍咯，準備係 好犀利。傾到呢度未完噶。下个星期我哋继续揾嚟啦 ，Jerry、加强、志伟一齐倾下啦，东方守神局嘅世界背景设定系点啦噃？究竟有啲咩神话，亦都去咗边啲地方呢？下个礼拜再见啦！ 两下二起出三块猪皮，几分钟西装黐满轮，更有咸虾味。直路定弯位都摆满，埋菜档霸气犀利。 汤鸡的脆脆鸡肚，无四散满街通处在飞。为收购一块地，卧底勘察准备，图每寸厚利，期待霸王登基。人在高声叫卖，狐狸单刀，谁人在难离通电，汗滴奔波，士气更火热。剑魔攻击的街市，却叫我翻开失散一意。卖武喇叭溜，天竺获神游，拼凑勾。